实现祖国和平与统一，争取比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北方常委会公报。在海内外各界各阶层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的筹备工作进行得积极活跃的情况下，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国际节日五一节127周年，实现祖国和平与统一，争取北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简称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成立仪式，分别在北方和南方举行。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成立仪式的有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干部、统一委员会成员、朝鲜冶金和机械职业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教育文化职业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运输和水产职业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矿业和动力职业同盟中央委员会、朝鲜职业总同盟平壤社委员会等各产业各地区职业同盟代表。成立式上继一些人做讲话后，宣读了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发来的连带词，接着组成一个以北方和南方工人团体委员长为共同委员长的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并就与全民族大会北南海外筹委会保持密切联系，在促成大会举行方面提高北南工人团体先锋作用的活动方向进行了讨论。成立式上通过了北南工人团体达成协议的实现祖国和平与统一，争取北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成立宣言。成立宣言指出，北方和南方的工人团体认为全民族大会将是一个有益的契机，在履行北南协议，改善北南关系，为祖国和平与自主统一开创新的全盛期，并表示要使今年举行的北南工人团体之间的一切交流和连带活动都趋向于争取全民族大会举行。成立宣言表示要积极展开顽强的实践活动，来加强民族大团结力量，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的战争对抗活动，并指出民族的大儿子、自主统一的机车头、北方和南方的工人下定决心要带头履行北南宣言，争取全民族大会举行。另外，南朝鲜首尔也有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成立仪式举行。成立仪式由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主办，由各阶层团体代表参加。成立仪式上宣读了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发来的连带词。全民族大会北南工人团体筹委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海内外各界各阶层要在历史性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色宣言发表10周年的十一申论的今年，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的活动。主体106年2017年5月1日于平壤。